现，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，很像晚风轻轻吹拂街上人们面容，那么轻松。你让我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，这样的大雨这样的相遇，你很纯真我被打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。相信有命中注定，你问我雨后可有彩虹、哦、人的一生中几场长夜，你每每段都有感动。人的心中都有个孩子，特别容易和纯真接近，奇怪的是地球几亿几千万个人，我特别想你、哦哦、我特别想你、yeah, 我特别想你、哦哦嘟嘟嘟嘟嘟嘟嘟 人会和你说。 乘坐，借着前行的探索，你在意我不顾的人会被我笑我到哪个角度所有，你的世界随着发 yeah. 嗯，我心有些痛，微笑停在两点钟，请坚持不感动，情人他不懂，说爱太沉重，真心善变很感动，我不痛，只想看他笑容。真心耍了他，多想告诉他还有人呢，大傻。 是我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，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，故意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，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 I hate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。